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今天的节目我们要首先将视线转向意大利的威尼斯，这里 G20 国家财长会议刚刚闭幕，在会上就全球企业最低税率达成了共识。这份协议对那些避税港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全球跨国企业，尤其是数字科技巨头利润高税收却少的现象做出了规范。然后呢，还有将视线投向巴西的亚马孙雨林以及印度的第二大瀑布焦格瀑布，这两个地方眼下都饱受干旱的困扰。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韩国与欧盟之间达成的自贸协议，以及自贸协议实行10年来对韩国经济的影响是怎样的。欢迎走入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意大利。20国集团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第三次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闭幕，会后发表了公报说，已经就更稳定、更公平的国际税收框架达成历史性协议。20国集团支持跨国企业的利润重新分配，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等等措施，并呼吁未来有更多国家加入到这个磋商当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也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份协议当中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的就是 G20 财长，就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缴纳公平份额的税款的历史性计划达成一致。而这意味着像亚马逊、Facebook 等等跨国垄断的数字企业将受到税收体系改革的更多影响。主持会议的意大利财长弗朗哥表示，希望所有的139个国家都支持这份新的税收协议。 The G20 agreement is an important achievement that will contribute to stabilize the international tax system in the coming years. It will grant greater tax certainty and stop the race to the bottom with respect to corporate tax rates. 这是刚刚在意大利威尼斯闭幕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在威尼斯发布的第三次会议公报。这份公报的一个决议呢，引发了全球媒体的关注，这就是宣布要设置全球最低公司税率，以及支持跨国企业利润的重新分配，并呼吁有更多国家未来加入到磋商当中。而根据此前的磋商，拟定中的最低公司税率为15%。全球多家媒体分析认为，此举意在针对那些寻求避税的大型跨国企业。根据估算，如果将这个税率设置为15%的话，那么在全球层面可以每年多产生大约是1500亿美元的税收。这部分的税收将可以弥补因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各国公共财政的损失。目前中国已经加入这一协议，并支持15%的全球最低税率。分析指出，由于协议可能排除银行、石油、保险等行业，加上中国自身税制，因此对中国企业影响并不会太大。什么是全球最低税率？指的又是什么呢？国际税收体系改革经历了8年多的谈判，终于协调形成了一个双支柱的方案。支柱一就是要确保包括数字产业在内的大型跨国企业在其所有实施商业活动并取得利润的市场缴纳公平税额。支柱二则是通过设立全球最低公司税率来管控各国之间的财税竞争。根据美国媒体解释认为呢，这两项协议包含了两大支柱。第一根支柱就是将会推翻长期存在的国际税收原则。传统来说，过去企业呢应该是在自己的生产地来交税，这指的是企业实体所在的地方。 但是随着跨国科技公司的兴起，专利和其他的更高流动性的知识产权也产生利益的时候，缴税地域的界限就难以界定了。对此，七国集团曾经设议一些大公司的部分利润应该重新分配给消费他们产品以及服务的国家，然后这些国家呢再对重新分配的利润部分来进行征税。根据拟定，消费这些公司产品的国家有权对超过10%的利润征收20%的税。根据推算呢，只有那些规模最大、利润最高的公司将会受到影响。那么全世界呢，可能有超过100家公司左右。支柱二就是将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收入征收最低15%的税。那么如果被采纳的话，将可以减少跨国公司在避税港设立子公司的动机。我们都知道，很多跨国企业呢，在一些完全不收税的地方设立公司，其目的呢，也是在于避税。过去的5年当中，市值最大的100家企业当中，每年都会有24到36家公司，实际税率比15%还多。有媒体分析认为，这个提议可能会意味着很多大型科技公司整体赋税将会增加，其中更多的款项可能会流向欧洲国家，而流向美国的会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部分的欧洲国家如法国和德国等支持向科技公司征收数字税，而很多科技公司已经表示他们愿意以更高的税率解除数字税的征收。那么这对苹果和脸书这样的大型跨国企业来说影响会怎么样呢？根据苹果公司的公布显示，到去年9月26号的财年，公司的全球有效税率为14.4%，而此前的5年当中，苹果申报的税率呢是16%到26%左右。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假如基本税率为15%，那么一切呢将取决于各国如何来实施，而一些较小的国家会有各种动机寻求保持友好的税法。目前有部分的国家反对或是尚未加入这一税收改革的协议框架，就包括了爱尔兰、爱沙尼亚、匈牙利、巴巴多斯、圣文森特等等国家，而这些国家当中部分就是以低税率来吸引跨国公司的注册。但是 G20 财长已经表示支持这项协议，也包括了中国。美国财长耶伦表示，现在不能失去这个势头，提高企业税和全球最低税率将有助于各国为基础设施以及教育等项目提供资金。而法国财长勒梅尔则说，这是百年一遇的税收革命的机会，没有回头路可走。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近日，全球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杂志最新一期发表了一份关于中国科兴疫苗的实验结果。这是来自土耳其安卡拉哈切特佩大学医学院的阿科瓦教授团队研究了中国科兴疫苗在成人包括医务人员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之后得出的分析结果。他说，中国的科兴疫苗是安全的，两剂后对有症状感染的预防率是83.5%，对重症预防率为100%。这是在土耳其进行的3期实验，它进一步显示科兴疫苗的不良反应大多是轻微的，并会在1天之内消失。好，我们来听具体的情况。 试验中期分析数据表明，接种2剂科兴疫苗14天后，对预防有症状感染的有效率达到83.5%，对预防新冠肺炎相关注意达到100%。研究显示，科兴疫苗能诱导产生较强的抗体反应。参与试验的志愿者没有严重不良反应或死亡报告。根据研究报告的通讯作者哈切特佩大学医学院教授穆拉特阿科瓦的声明，科兴疫苗的优势之一在于它无需像辉瑞疫苗那样温度条件下储存，因而更容易运输和分发，这对疫苗的全球部署特别重要，因为一些国家可能很难做到在极低温度条件下储存大量疫苗。据《柳叶刀》介绍，科兴疫苗自2020年中开始在巴西、印度尼西亚、智利和土耳其开展3期临床试验。土耳其卫生部长科贾去年12月曾表示，初步分析显示科兴疫苗的有效性达91.25%。今年3月3号，科贾再次表示， 根据中国科兴公司在土耳其进行的3期临床试验结果，科兴疫苗的重症保护率达到100%。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30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再将视线转向巴西，巴西的亚马孙雨林被称为是地球之肺。前年的一场大火令这一场雨林的现状更加引人关注，也使人感到十分的担忧。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今年的7月6号颁布了政令，将再次向雨林部署军队来遏制激增的森林砍伐行动。而在2个月前旨在打击亚马孙雨林非法砍伐的巴西军队刚从这里撤出。这是博索纳罗第三次下令向雨林部署部队，但是该国的部分环保专家认为呢，部队准备根本就不足，他们保护雨林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而这次部署部队呢，完全是政府的烟雾弹，以标榜其正在和森林砍伐做斗争。但是此前巴西和德国以及挪威合作的一项森林保护计划已被搁置了2年了。2019年1月，当时刚任巴西总统的博索纳罗曾经就雨林保护放出了惊人之言，他说支持雨林的经济开发，此举一下子鼓励了大批的非法伐木者过度砍伐亚马孙雨林，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批评。2020年的巴西森林砍伐量达到了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为什么在今年博索纳罗会连续多次向雨林派出部队来进行保护呢？这是因为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向巴西施压，要求总统博索纳罗对滥砍乱伐现象采取行动。不过除了森林砍伐之外，眼下的亚马孙雨林呢，面临了一个更大的挑战，这就是极端的干旱天气，而极度干旱更是火灾的首要因素。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根据巴西国家空间研究所的数据，仅6月份，巴西境内的亚马孙雨林森林砍伐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8%，达到1062平方公里，为连续第4个月增长。今年前6个月，亚马孙地区森林砍伐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7%，砍伐面积总共达到了3610平方公里。这个面积大约是纽约市的4倍多。 Depois dos recordes de queimada que a gente viu。Foi um recorde de desmatamento. São 1.062 quilômetros quadrados de destruição em toda a floresta. Isso continua acontecendo por conta da política antiambiental do governo e também pelo estímulo do Congresso Nacional. 亚马孙雨林位于南美洲亚马孙盆地，总面积达55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雨林总面积的一半。这片雨林横跨8个南美国家，其中60%位于巴西境内。近年来，亚马孙雨林面积不断缩小，其中人为放火焚烧和砍伐是主要原因。为占用更多土地用于放牧或耕种，人们砍伐雨林，并通过燃烧树干、树枝等清理现场，留下的草木灰烬能成为滋养土地的养料。去年7月份，巴西亚马孙雨林发生了6803起火灾，比2019年同期大涨28%。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印度。印度有不少的瀑布，而其中焦格瀑布呢是该国的第二大瀑布，深受全球游客的欢迎。焦格瀑布的高度呢为253米，仅次于该国的第一大瀑布奇拉彭奇瀑布。虽然高度没有这么高，但是却是印度最壮观的瀑布，气势宏伟无比。和别的瀑布不同的是，焦格瀑布的中间是没有任何岩石阻挡，气势如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因此呢，人们最喜欢前往焦格瀑布前合影留念，拍下瀑布壮观的身姿。观赏焦格瀑布的时间呢，其实就是眼下这个夏天，因为正值雨季，瀑布水量非常的大，气势呢更是壮观无比，使人叹为观止。不过今年这个夏天，焦格瀑布的身影却缩小了很多，细细的几股水流让人难以想象它当年的壮观身姿，原因是什么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曾经的焦格瀑布飞流直下，气势磅礴，然而现在水流量却微弱了很多，岩壁甚至清晰可见。环境学家沙马表示，过去几十年滥砍滥伐不仅导致森林覆盖率降低，西高指山脉一带的降雨量大减，也严重影响了当地水资源的供应。 The rainfall itself has come down drastically in the Western Ghats, It is which is largely because of denudation of forests and also non-ecological activities such as building construction, mining, vast increase in human habitation, etc. 西高地山脉是世界公认的八大最热门生物多样性热点之一，是上百种全球濒危动植物的家园。由于近年来大量原始森林被开发为农地，导致生物物种被危及。2011年，西高地山脉的森林被列为了生态敏感区。为了促进当地旅游业发展，焦格瀑布所在的卡纳塔克邦政府最近推出了一项计划，将焦格瀑布定为常年开放的旅游景点，并扩建基础设施以容纳更多游客。此举也引发环保人士的强烈批评。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三十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国商务部日前透露出了中欧投资协定的最新进展，双方正在展开法律的审核、翻译等技术准备工作。这是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最新一次的记者发布会上透露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的最新进展。中国商务部表示，去年底历时7年、35轮投资协定谈判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如期完成了。其中，在市场准入方面，协定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中方首次在包括服务业和非服务业在内的所有行业以负面清单形式作出承诺，实现与外商投资法确立的外商负面清单管理体制全面对接。而欧方也在协定中对中方承诺其较高的市场准入水平。可是到了今年的5月20号，欧洲议会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这给中欧投资协定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峰回路转，中法德领导人今年的7月5号又以视频形式举行了峰会。法德两国在谈到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的时候承诺支持中欧投资协定。中国商务部透露说呢，目前双方正在展开法律的审核、翻译等技术准备工作。中欧投资协定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有利于整个世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视线转向韩国。韩国在10年前和欧盟的自贸协定生效，成为了亚洲国家当中最早和欧盟启动自贸协定的国家，也是受益于此。过去的10年间，韩国较竞争对手也更多的享受到了抢占欧洲市场先机的效果。韩国国际贸易协会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和欧盟的自贸协定生效之后呢，韩国的汽车、电池以及化学制品等产品受益的明显。另外，韩国欧盟自贸协定也对提升韩国产品的竞争力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听来自韩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报道，他们采访的是韩国贸易协会的首席研究员洪真完先生，来听他介绍这10年间韩国与欧盟合作的成果，以及未来世界各国和经济体之间签署自贸协定的启示。 지난 1일 발효 10주년을 맞이한 한EU FTA는 양자간 상품 서비스 무역과 투자 모두를 증진 韩国欧盟自贸协定增进了双方间商品和服务领域的贸易与投资，对提高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也做出了贡献。韩国 98.1% 的产品在生效第十年被免除关税，欧盟 99.6% 的产品在生效第五年已被免除关税。当时欧盟根据市场潜力、市场壁垒、是否和美国等欧盟竞争对手推进自贸协定等标准来选择优先谈判国，韩国被选为最优先谈判国。 무역과지속가능한발전의내용까지포함한매우수준높은첫무역협정으로평가됩니다。 与韩国不同，其他亚洲国家最近才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日本、新加坡、越南与欧盟的自贸协定分别于2019年2月、2019年11月和2020年8月生效。韩国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过去十年享受了关税优惠的亚洲国家。分析指出，韩国欧盟自贸协定对维护韩国产品在欧盟市场中的占有率起到了作用。 尽管协定生效后，欧洲发生了债务危机，但自2010年起的四年间，欧盟从韩国进口额仍然以年均 0.1% 的速度增长，而同一时期，欧盟从未签署自贸协定的日本的进口额年均出现 4.9% 的下滑，自贸协定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随着欧盟撤销关税，汽车成为了最大的受惠产品。 자동차는 EU의 관세가 철폐되면서 2019년 기준 약 84억 달러 수출을 기록하게 됩니다。 2019年，韩国汽车对欧盟出口额约为84亿美元，较2010年的约33亿美元翻了一倍多。此后，韩国汽车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内燃机汽车出口从2017年起开始放缓，2020年出现大幅减少。不过，这个缺口被电动汽车填补，电动汽车的出口额从2015年的1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26亿美元。韩国从2016年起就开始向欧盟免关税出口电动汽车，早于美国、中国、日本等主要竞争国家。电动汽车核心部件锂离子电池也在自贸协定生效后即刻取消 2.7% 的关税，最近对欧盟出口持续增长。 2.7%가즉시철폐되어최근까지 EU 로의수출이꾸준히증가한것으로나타납니다。 韩国对欧盟化学制品出口也从2010年的12亿美元增至去年的71亿美元，年均增幅接近 20%。 电池材料之一的正极材料出口增长尤为显著。在农产品领域，虽然韩国从欧盟的进口仍多于出口，但去年出口较自贸协定生效前增长了 125%。 韩国产金枪鱼、菌菇、kimchi 及调味紫菜片、饮料等产品受益于自贸协定的关税优惠。此外，韩国欧盟自贸协定不仅对材料、零部件、设备的进口地多边化起到了积极作用，还激励韩国企业不断提高竞争力。 FTA 체결이후 EU는 한국을 아시아 시장 중 일부라는 생각에서 自贸协定签署后，欧盟开始将韩国看作一个独立市场，高端产品纷纷进入韩国。2010年自贸协定生效前，排量超过 2000cc 的进口车在国内市场的份额为 21.7%， 自贸协定生效第五年上升至 25.3%。 不过随着韩国企业不断研发新车型，推出高端品牌，2020年进口车份额跌至 13.4%， 家电领域也呈现出相同的趋势。2016年至2017年，戴森在韩国市场的份额接近 80%， 不过这成为了推动韩国企业从有线吸尘器转向研发无线吸尘器的契机。2018年以后， LG 和三星重新夺回了国内市场占有率冠亚军的宝座。目前韩国家电企业积极研发内置式产品，反过来进军欧盟高端市场。 국내가전업계도프리미엄빌트인제품을개발하면서오히려유럽프리미엄시장에공략에나서고있습니다。 尽管有部分产品受惠于韩国欧盟自贸协定，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协定生效后韩国对欧盟出口并无明显变化，反而欧盟对韩国的出口大幅增长。不仅如此，韩国对欧盟投资自2015年以来大幅增长，过去十年全球经济情况并不乐观。韩国欧盟自贸协定生效后，希腊引发的欧洲债务危机使贸易保护措施在全球扩散，对韩国出口造成冲击。以钢铁为例，过去十年间钢铁出口以年均接近 10% 的速度增长，但是2018年7月欧盟采取紧急进口限制措施后，增长势头急转直下。石油化学产品的出口在自贸协定生效后也因关税优惠而骤增。不过2017年欧盟实施反倾销调查后开始减少，去年出口又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在起伏动荡之中，韩国欧盟自贸协定仍然取得了一定成果，接下来我们需要为下一个十年做准备。随着日本、新加坡和越南先后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未来竞争无疑将更加激烈。